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继续分享今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特辑中的音乐。曲目有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和降E大调第10双钢琴协奏曲，由丹尼尔·雷切恩演奏钢琴，李赫特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协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